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中国内地流行的传播领域，同一首歌属于典型的中国式流传。它从歌会出发，发展成为集文艺歌会、电视栏目、多媒体传播方式为一体的流传体系。关于它的沉浮褒贬，与流行音乐始终相关，令人有一种不得不说的感慨。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歌声回顾同一首歌的路程。 一条路落叶无尽，走过我，走过你，我想问你的足迹。山无言，水无语，走过春天，走过四季，走过春天，走过 曲《一条路》大概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同一首歌的出道经历。2000年春节前夕，同一首歌大型歌会举行，这台有着浓重怀旧色彩的大型歌会汇聚了内地和港台40多位重量级歌手。歌会播出后，引来了堆积如山的来信和接连不断的热线电话，同一首歌迅速走遍大江南北，同一首歌这一品牌系列也就由此开始。来听歌曲《小桃红》。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当年火爆的栏目《同一首歌》，与其说它本身多么魅力无穷，不如说它是顺应了流行音乐发展的轨迹。当时的中国流行乐坛，一方面新人辈出，热闹非常，但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却寥寥无几，好歌太少，人们只好到老歌中去寻找。同一首歌就将目光放到回顾上，吸引了观众的眼球，真可谓是来得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送上一首《晚秋》。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。